九八八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建平，第四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給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無線上吧，上惡理吧，人扮優雅。 打电话给谁啊？那个样子那么担心的？ 我打给方圆圆啊。 之前来零号店找你那个作家，什么事啊？ 你有没有听过 CS 酒店啊？ 出名万贵那间。 方圆圆现在在那里啊，她跟我说她在酒店遇到前世爱人的鬼魂啊。 一听啊就知道她被鬼迷。 我都是这样跟她说，但她不信。 说明是被鬼迷，怎么会信你？ 他几日没更新过社交平台，我还看到有网民留言说他朋友私信拿方圆圆呃神骗鬼，方圆圆又叫他朋友去酒店见面，说可以证明他没有呃人，结果他朋友赴约之后就吓傻了。 如果个网民说的是事实，那就麻烦。 我也是去酒店看看。 酒店这么大啊，你知道他住哪吗？ 我私信问过留言的网友，他说方圆圆约他的朋友去1404号房。 你没有酒店房卡，要怎上下14楼？ 我可以给钱租房的嘛。 我跟你一起去。 我一个人得的了，话晒我都是你入室弟子，虽然法力没你那么犀利，但是有起事上来打不赢都走得了 的。嗯，那你带着我的护身符以防万一。 嗯，我速去速回。 在这里， 我特登来找你的。你几天没更新社交平台又不接电话，我很担心你啊。 我手机这两天都没有响过。 你自己看看我手机，我打了很多次电话给你啊。 怎么会这样的？难道我手机坏了？ 我有紧要事跟你说，我们出去谈。 嗯，我去拿手袋，你等我一阵。 不准拿啊！ 你做咩失惊无神拉我入房啊？吓死我啦！ 你要去边？ 我同朋友有啲嘢倾，出去一阵。 出边嘅男人系咪你话上次喺街度遇到嗰、那个？ 系又点啊？ 你同佢系咩关系？佢点解要揾你？ 你而家系质问我？你唔信我？ 你同其他男人咁亲密，叫我点信你啊？ 你信就信，唔信就罢。 唔准走！你们这些人个个都说了， 你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放开方圆圆， 我是不会被任何人破坏我和圆圆的。怎么会这样？因为我相连不到的， 因为我天生就可以阻挡鬼魂的攻击。 原来是这样。哇，我伤你唔到啫，但系啲物件可以伤到你啦啩？ 天地正气，与我合一，驱邪伏魔。 你再唔走，我就杀咗方圆圆。 我即刻走，你千祈唔好乱嚟。 走。 林明， 想点啊？ 点解你会逼我啊？ 你唔好行埋嚟啊！ 988制作，零号店二。 老 Sir， 我拜托你查嘅事查成点啊？ 查到啦 ，CS 酒店的确喺15年前发生过命案，凶手系32岁叫林明嘅男子，而死者系佢女朋友25岁嘅张小维。 15年前，方圆圆已经出咗世。林明根本冇可能系佢前世嘅爱人。 老 Sir， 林明点解会杀人啊？ 我问过负责呢单案嘅同事，佢话林明份人好多疑，占有欲又强，仲试过因为打人同禁锢前女友搞到上警局。总之每次拍拖都系不欢而散，直到佢遇到张小维。张小维系个孤儿，自细就好渴望拥有自己嘅家庭。加上性格温柔，脾气又好，所以开始同林明都相处得好好。就算林明间唔中情绪失控，张小维都选择原谅佢。拍咗拖半年，佢哋就决定结婚。就喺呢个时候，林明嘅疑心病又发作啦。佢怀疑张小维同上司有路，仲逼佢辞职。张小维唔肯，佢就去公司搞事，仲打伤张小维嘅上司。张小维终于看清楚林明的真面目，决定和他分手。林明用了很多方法都挽救不到这段关系，最后选择同归于尽，杀了张小维再自杀。 既然张小维不打算复合，为何还会跟他去酒店？ 林明骗他，说只要见多他一次就会放手。 张小维太单纯，竟然会相信林明。 是林明有病才真啊。 他的确是心理有问题，他10岁那年亲眼看着他爸杀了他妈，然后再自杀。 他爸不会因为怀疑他妈有男人所以杀人吧？ 是，你估啱了。 不怪得他会这么变态，死了还继续害人。 方圆圆激怒了林明，现在的处境应该很危险。 那我们立刻去救人吧。 冲动只会累事，我们需要从长计议。林明已经知道了你的存在，所以等阵你， 圆圆， 你唔好行埋嚟啊！ 你唔使惊噶，我系会伤害你噶。 点解我会全身冇晒力噶？ 我只系唔想你离开我啊！ 你要点先肯放过我啊？ 你应承过唔离开我噶，你唔记得咗啦？ 你嗰阵。不是好像现在这样的。 是你变先，是你逼我的。 我和阿爹真的没事的。 你连个个都是这样说，但是到头来不是一样。为了其他男人离开我，就连阿妈都是这样。是为了其他男人要我和阿爸，你们个个女人都是水性杨花来的。 我真的没骗你的，你放过我啦！ 圆圆，我咪吓亲你啊！对不住啊，我冇心噶，你原谅我啊！ 你放过我！ 我唔会俾你离开我噶，我唔可以冇咗你噶。吃点东西先啦。 我真的没骗你， 真系冇呃你。 你唔食仲好，咁就可以落嚟陪我，我哋就可以永远唔分开啦。 林明，放开方圆圆。 上次放过你，而家由你送死。 系你放过我，定系你杀我唔到啊？ 我而家就杀咗你！ 心中不凡，要强强，要无要争，我要无从轻，快力要无力之。 放开我！ 头先嘅男人系边个？ 咩男人啊？ 你喺街度同佢拉拉扯扯嗰个男人啊？ 你讲咩啊？我边有同人拉拉扯扯啊？ 你仲呃我？我在街口看到有个穿着白色 T 恤的男人拉着你的手，那个男人是谁啊？那 个男人问路的，我不认识他。 问路会捉住你的手的吗？ 我差点跌倒，他扶了我一下。 你同人三不识七，怎可以这么随便被人碰你的？ 这些都是自然反应，难道他想我跌倒了？ 那又不 是。那即是你不信我啦。 我不是不信你啊，我是信不过其他男人啊。 你知不知道你咁敏感，我真的觉得很大压力噶。 对不住啊，小慧，你唔好嬲我啊，我系太爱你才会咁噶咋。 如果你真的爱我，就改下你性格啊，唔好咁多疑好唔好？我都会尽力俾多啲安全感你。 嗯，我应承你，我会尽量控制自己。 你嚟我公司闹事，仲喐手打人，你有冇谂过我以后要点面对其他同事噶？ 那个男人对你心怀不轨，我不杀了他已经很冷静了。 你要我说几次你才信啊？人家有老婆仔女的，他只是当我是下属。 大把男人有老婆仔女，不一样出去偷食。 你根本由头到尾都不信我。 你辞职啊，我就信你咯。 有问题的那个是你，不是我。就算我辞职都没用。 不是，我没问题。有问题的那个是你。我就算有问题，都是因为我太爱你啊。 你的爱太沉重，我承受不起啊。 承受不起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分手。 分手？我不要分手。你不想辞职就不要辞了。小慧，你不要跟我分手啊。我不想分手啊。我不会没了你的。 这次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会再心愿原谅你。这次是我最后一次来见你，我希望你可以遵守承诺，以后不要再骚扰我。 你真的这么憎我？ 本来我们之间还可以保留一些美好的回忆，但是你这段期间的行为令我觉得你好可怕。 小慧，你给多次机会我，我这次真的会改的。 我们之间已经没可能，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见。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好嘞，我都会被其他人得到你啊。斗唔赢我，就揾个嘢帮手。你真系男人啊！ 我揾救兵，点都好过你虾女人啊！ 你讲咩啊？ 我话你生前害死张小慧，死咗仲执迷不悔害咗咁多无辜嘅女仔，你连狗都不如啊 ！Sorry 啊，我唔应该咁讲，我咁讲侮辱咗可爱嘅狗狗啊！ 佢哋一啲都无辜。全部都抵死啊！ 抵死嘅系你，唔系佢哋。 系佢哋背叛我先噶。 张小维根本就冇出轨，佢系忍受唔到你嘅多疑同埋疯狂嘅占有欲，先离开你。至于其他俾你迷惑嘅女仔就更加无辜。如果唔系你用法术迷惑佢哋，佢哋根本就唔会同你一齐。 乱讲，你乱讲，你根本咩都唔知。 边个话我唔知？头先我捉住你，就系为咗睇你生前嘅记忆。你简直禽兽都不如！ 你收声啊！ 我而家就要为嗰啲无辜嘅女仔攞翻个公道。 林明，你想点啊？ 就算灰飞烟灭，我都唔信你大刀越剑。 天地正气，与我合一，驱邪伏魔，消除冤孽。切！ 988制作，零号店二。 你点会仲喺零号店噶？ 你点解喺度？我咪点解仲喺度咯？ 呢度有我得噶啦，唔使麻烦扭碎你， 一啲都唔麻烦。 你以咩身份留喺度啊？你又唔系零号店嘅职员。 我是以如果拍档的身份留在这里的。 刘志森，你怎么会在这里的？ 果果 好眼力，一眼就认到我。 我特登在这里等你的。 等我有事啊？ 你不记得我们还有事没谈完吗？ 喂，你们两个现在是不是当我死的？ 阿爹，乜你都喺度啊？ 我咁大个人冻喺度，你唔系而家先发觉系嘛？ 你人系大，不过存在感低啊嘛。 你意思系佢比我存在感高？ 明知故问。 佢有咩好过我？ 刘志森嘅高大威猛，仲系警察，咩都好过你。 哎呀哎呀，你真系有眼光啊！ 系你嘅优点太明显啦。 你哋收声。 既然你嫌我哋嘈，咁我哋出去咯。柳 Sir， 我哋去跳舞啦。 唔准去。 你凭咩唔准啊？ 我都系觉得去跳舞唔系咁好。 吓、啊？ 算你知笛。 有咩唔好、啊？ 因为我有更好嘅地方带你去。 更好嘅地方，即系咩地方啊？ 最近新开一间甜品店，好多人都去打卡噶。我哋去嗰度啊。 好啊，甜品啱晒我心意。 我又要去。 你不是要我哋嘈咩？做咩今日去？ 我想吃甜品得唔得？ 唔好意思，我同果果有秘密要倾，唔系咁方便俾人搭台。你都系自己叫外卖啦。果果，我哋行咯。 好啊。 刘志森， 刘 Sir。 早晨， 我哋点会瞓喺客厅噶？ 寻晚我送果果翻嚟，佢死都唔肯瞓，要听我讲捉贼嘅故仔，结果讲下讲下就瞓着咗咯。 我寻晚又发咗，唔好意思啊，搞咗你成晚。 我唔好意思先真，竟然喺零号店瞓着咗。 咁我哋寻晚做咗啲咩？ 我哋去咗食甜品之后就翻嚟啦， 就咁简单。 就系咁简单。 果果点会咁顺摊啊？ 我哋一见如故，佢咪听我话咯。 一见如故，定系一见钟情啊？佢唔会又中意你系嘛？ 果果中意嘅人系阿爹，我哋只系朋友。 咁都好啲。 你咁嘅反应唔系嫌弃我系嘛？ 梗系唔系啦，我点会嫌弃你？ 你饿唔饿啊？我去买早餐俾你啊。 唔使咁麻烦啊，我自己整得噶啦。 你亲自下厨，好啊。 浴室嘅柜度咧有新牙刷，你可以攞嚟用。 好啊，唔该晒。 咁我整早餐。 喂，安仔。 Sorry 啊，我唔记得约咗你，我有事嚟唔到啊。 好啊，冇问题，下次我请客。 做咩？警局有事啊？ 唔系啊。 咖啡定奶茶？ 咖啡啊。 我做咩要讲大话呢？算啦，去刷牙。 你身体怎样？ 好翻好多了，多谢你。如果唔系你，我都唔知道自己会点。 大胆系优点，不过做咩都要考虑自己嘅安全。 我呢次闯咗咁大个祸，唔单止害咗自己，仲害埋无辜嘅网友，我真系知错。 你打算几时更新社交平台啊？好多网民都挂住你噶。 我仲谂紧要唔要继续做网红同写小说啊？ 点解突然间唔想做啊？ 我怕自己又闯祸咯。 是人都会犯错的，最紧要是吸取教训，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我觉得你无论是做网红定是写小说都好有天分，就咁放弃好可惜的。 但是 你自己想想，你因为林明这件事受了这么多苦，如果不将它写出来，咪白白受苦。 我以前写小说都是靠资料收集再加上想象力，但是这次林明的事是我亲身经历，如果我将它写出来， 一定比我之前所有的作品更加真实。 那就是咯，你还说要放弃？ 多谢你，你不单止救了我，还鼓励我。 你真的要多谢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送我一本就可以了。 我会签埋名，亲自送去零号店给你和余小姐。 一言为定。 老婆，我在传闻室啊。 因为美林。 你在传闻室做什么啊？ 找东西而已。 老婆，救我啊老婆，我才是阿宝啊，我才是你老公啊。 卓文会霸占卓母的身体是因为你。 因为我？什么意思啊？ 他喜欢你。 我不愿意，门可以将我赶出他身体。 你要怎样才肯放过卓母？ 我现在就是卓母，我死都不会离开这个身体。 零号店二第四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刘志森、黄文斌饰演，方圆圆、吴子欣饰演，林明、黄伟毅饰演，张小维、黄伟森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给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无事上吧。理想死吧，文明尽毁，经书撕烂。